在九龍塘啊、九龍灣啊，都陸續係會加碼去開翻呢啲嘅接種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種工作嘅單位，都係大家齊心協力去幫香港市民去渡過呢個難關。因為其實好耐都未見到咧，係會市民係好踴躍去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嘅，係趁呢個機會將嗰個接種率。同埋覆蓋嗰個羣組啊，最緊要就係、是、可以幫我哋做到嗰個免疫嗰個屏障，免疫個屏障係可以幫我哋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唔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係變成一個重症。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晚安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节目开始前先讲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屯门梁景村梁杰楼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落楼进行检测。顺便报埋个天气啦，现在出面的温度就是15度啦，相对湿度 79%。大家应该都在家里了，如果准备睡觉啊，啱啱食完宵夜啊，或者練完毛筆字啊，咁記得著多件衫，天氣有啲凍啊咁。咁我係今晚嘅主持米克，咁喺我嘅直播室裏面咧有品牌設計師 Vince Zhang 喺度嘅。 Hello。 咁今晚我哋講嘅題目就係品牌的價值。咁其實點解要講品牌呢？我覺得呢個題目可以有好多嘢講嘅，因為即係而家個世界咧，品牌係從一個國家。到一個公司，到一個城市，以至於即係每一個個人咧，都好似一個品牌咁。咁但係品牌呢樣嘢又由幾時開始講起啊？咁呢啲我就等陣可以慢慢講啦。咁但係請阿 Vince 上嚟就係、是、即係除咗因為佢近排又得獎啦，好多嘅一啲即係個案好成功咁樣，所以聽一下啲即係實務上究竟品牌設計係一件咩事？因為品牌設計呢個概念咧，對於我嚟講都幾新。即係我細個咧就係聽，即係有所謂嘅 graphic design 係嘛，即係所謂嘅即係平面設計，咁、然後或者時裝設計咁，我都知係設計時裝啊。但係一個品牌係點樣設計嘅咧？ 好多謝阿米哈今日請我過嚟，可以一齊分享一下乜嘢係品牌設計。我覺得頭先佢講得好好，品牌其實好多人咧就以為一定係一個好大嘅機構啊，一定係一個logo 啊，又或者一定係一個好大嘅產品。但係品牌其實都幾多元化嘅、 嗯， 可以係一個人啦，可以係一個服務啦，又或者可能係一個好微細嘅一個象徵，我哋都可以叫做一個品牌。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都唔想話品牌設計師一定係要同錢掛鈎嘅，品牌設計師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功用嘅，即係我哋咧都，我成日都覺得我係樂於助人嘅一個崗位嚟嘅，係啊，我幫好多唔同嘅人去建立佢想做嘅嘢，咁但係而家呢個現世代，你會知道，如果你只係出力。但係冇辦法好有效咁俾人知道嘅話咧，又或者個印象錯咗嘅話咧，你可能就冇辦法翻身喎，而且可能事半功半咁樣。咁所以品牌設計師其中一個我哋要做嘅嘢就係、是，點樣可以令到佢個形象更加鮮明突出啊？可以更容易俾人認識啊！甚至好似你我記得你啱啱做咗一個文字嘅版本介紹我嘅時候咧，就話點樣可以將一個蘋果升值咁樣？我就覺得這個一定係坊間嘅一個誤解嚟嘅。我哋就唔係淨係一定去令佢升值嘅，其實有時會令佢貶值添。 我哋剛才講嗰、那個即係所謂宣傳就係話啊，係咪一個蘋果明明賣3蚊個？咁有咗個品牌之後就買10蚊個咧，咁呢個係真係坊間對於品牌嘅一個功效啊， 即係所謂品牌價值，其中一個價值就係所謂商業價值。咁但係原來唔係淨係升係嘛？你話 唔係淨係升㗎，其實我可以令到個蘋果，又或者係我哋嗰個產品係向一個橫向去發展嘅。咩橫向發展呢？我可以介紹嗰個品牌啊，佢其實係好健康嘅。 記住啊！ 啊，係冇錯冇錯冇錯，係更加健康嘅。又或者其實咦，佢好抵食嘅。又或者佢係好多汁嘅，但佢唔一定需要更貴嘅。哦，我哋係用一個相同嘅價錢，但可以買到一個更有質素或者更健康嘅一個蘋果。咁呢個係通過品牌係可以做得到。同一時間，其實我哋未必需要啊，一定賣貴好多。我哋係想要增加一個銷量。又或者其實我真的很想推廣我手中的蘋果的，我很想更多人認識。又或者很多譬如香港，我真的現在很多本地的農夫，其實他們很默默耕耘，跟著很努力地推廣本地的農作物。其實他不是真的想賣貴的，他真的想讓人知道原來香港還有一個這樣的農夫。 還有這個蘋果本身的真的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吧？ 沒錯， 它是代表不是一個水果那麼簡單，它和其他的蘋果是有分別的，而品牌可能就是令到它的獨特性能夠被人知道。 可以簡單說，其實我們就是將蘋果說故事，又或者將蘋果變成一個有個性的一個生物樣，就是一個有手有腳有口的蘋果。究竟它的個性是怎樣？它是很勤力的，它是很 sweet 的，好像你的情人一樣。這個就是我們想 build up 的東西。 剛才阿 Vince 講到自己即係樂於助人啊，講到好似唔收錢做品牌設計咁啊。 我驚喺度講咗之後咧，我聽日就收到好多信。咁嗱，我 OK 嘅 ，OK 嘅意思係我係真係好樂於去做一啲好有故事同好熱血嘅一啲主題嘅一啲品牌。 因為據我所知咧，阿 Vince 咧做好多就係佢唔係淨係做即係商務上嘅即係客啦，即係咁講啦。仲有好多係一啲 NGO 啦。 冇錯。 仲有好多一啲藝術 社企咯，而家好多。 社企啦，咁等等咁。咁所以其實即係可能今日即係今晚我哋都好多呢啲咁樣嘅個案可以分享。咁但係喺分享呢啲即係做品牌設計嘅個案之前，又問一下即係。阿 Vince， 你一開始是怎樣即接觸品牌設計這個行業的呢？ 哇，如果說到這麼遠，我想我先說一下世事不讀書，大事呢就做設計師，這個很多人都覺得哇，設計師是不是一定是不讀書的？其實都不是的，我小時候雖然讀書不厲 害，有讀的，不過 都有讀的，不過 很努力，但是都成績不好的。但是不緊要，去到中間的時候發覺自己都對美術或者 對身邊很多東西都很八卦。其實我想設計師不是只懂做靚東西，是要 很八卦的，每一樣東西都很想知道原因，很想知道究竟，甚至是問到底，甚至自己做出來這樣。咁我記得我就真係叫讀唔成書嘅一個時間嘅時候呢，我就同幾個朋友一齊去創業。咁就嗰時時政應該係做網頁嘅時代。咁呢就我就冇乜功能咁樣啦。咁於是呢就被分派咗去，哇，你識畫嘢喎，可唔可以做咗一個所謂嘅 logo 出嚟呀咁樣。咁嗰時都冇呢個概念，咁啊或者自己做下 research 啊，發覺可以試下咁樣試下咁樣，就左貼右拼就做咗人生第一個 logo 出嚟。我諗人都係咁嘅，你得到鼓勵之後咧，你就會加倍努力嘅。於是嗰個 logo 就得到好多嘅讚賞。 係咩嘅品牌嚟嘅當時？ 嗰個第一個品牌就應該做一個嗰時嗰個網頁係宣傳香港嘅好多唔同嘅購物點咁樣嘅，係一站式咁樣嘅一個網頁嚟嘅。我哋希望話好多年前係未有一類咁樣嘅一站式嘅網頁，嘗試去做一個咁樣嘅網頁串連咗出嚟。咁當然唔成功啦，咁大家柴娃娃咁樣就叫做建立咗一個咁樣嘅品牌，但係冇辦法持之以恆咁啊。咁但係就萌生咗呢個概念，咦，原來呢個世界上面有一樣嘢唔係淨係畫公仔或者係一個插畫師或者係設計師，原來有一樣嘢叫做品牌喎咁樣。咁就開得名噶嘛，係嘛？咁嗰時就唔係嗰時就迷上咗幾個好出名嘅香港嘅設計師。 哦，設計師 嘅設計師可以開名咯。譬如好出名嘅陳佑堅先生啦，咁啊，根蒂強啊，咁樣。眼界開咗，原來 設計係有一個人來人天上有天嘅一個空間，於是就好毅然就放低咗嗰時準備上大學嘅中間一個道路，咁啊中六就去咗讀設計。 係， 我覺得唔好再嘥時間啦，不如直接去讀設計啦，咁就行入咗呢一行。 但係嗰陣時嘅設計都仲係講緊係平面設計，係咪？ 是啊，平面設計，因為其實縱使對一個品牌有興趣，但是行到入去的時候發覺，原來設計都仲有好多嘢，哇、啊！原來有產品設計師啊，有室內設計師，有時裝設計師，甚至平面設計都仲可以分好多個細行嘅，啊，可以有人淨係設計字體，有人設計書刊，係啊，甚至可能淨係畫一個插畫嘅都可以嘅喎。咁俾啲時間自己浸入下，就係睇下邊樣嘢有興趣啦咁樣。咁所以一開頭嘅時候就冇話集中淨係做品牌嘅嘢，反而就喺廣告啊，喺呢啲嘅範疇上面都嘗試下、揣摩下咁樣。 我記得我讀書嘅時期咧，即係大學時期咧，品牌設計未係一個好主流喺即係所謂設計嘅系裏邊，即係大家都讀或者研習嘅。我記得係佢好似係要讀好多科，然後佢突然間有個即係選修就叫做品牌。或者綜合品牌管理咁樣，你讀書嘅時候係咪都係嗰個階段？ 我讀書嘅時候係正即應該係嗰個階段，係其實冇話有一個品牌必修嘅一個科目，即係你有室內設計，有去到 fashion 嘅，但係冇話一科專登係品牌嘅。咁但係點解好似而家越來越流行或者越來越受重視？我相信都係有一啲經典嘅品牌出現咗。然後大家都去研究點解佢會咁成功嘅，就比如大家嘅手機嗰個生果嘅品牌，佢成個嘅架構成個咁立體嘅一個品牌，究竟點樣會成功呢？原來發覺好多人都知道，除咗個產品好之外，裏面嘅細節，譬如品牌嘅理念啊，一個簡單嘅商標啊，顏色啊，甚至裏面用嘅字體啊。全部都原來是跟品牌有關的，發覺很多人很多老闆或者很多創業的發覺，品牌原來已經是一個必須要經營的一樣東西，而不是就這樣做一個商標就已經是一個等於一個品牌，原來是有這麼多不同的層次很立體去展現出來，才是一個能夠打動到人的品牌，而且越來越多人都會知道一個這樣的 formula。當你有好多嘅競爭者，每一個都建立緊個品牌嘅時候，你就冇辦法唔去用相同嘅方法去建立自己嘅品牌。於是，我覺得喺嗰個時候咧，就開始好多品牌所謂嘅品牌設計師出現咗。又或者嗰個年代開始，香港好多傳統嘅品牌以前都唔需要話專登經營一啲形象嘅，可能佢就係賣好嘅產品 或者其實四十年老字號已經是叫品牌的 開始。是啊，冇錯啊，佢嗰時都冇想過要轉㗎，但是發覺原來有很多後起之秀和品牌是原來會老化的。我開始啲年輕人發覺，我不想用啲老土嘢啊，唔想食啲老土嘢。有一段時間我覺得香港好抗拒呢樣嘢，咁於是就衍生咗一啲叫做品牌更新嘅 rebranding 嘅一啲嘅動作出現。 品牌更新 係品牌更新。 佢做錯啲咩事咧？ 佢個樣老咗啊，係啊，唔受人歡迎啊，咁樣啊，要揾方法要令人再注視自己啊，咁樣。咁嗰幾個品牌嘅更新係更加令到好多人發覺品牌原來可以好大嘅魔力。我記得我嗰個年代，有幾間大字頭的快餐店，先後做了所謂的品牌的轉身，然後有一個很經典的變成做全部橙色咁樣啦。佢係好大好大嘅躍進嘅，即係由嗰時可能講緊嘅營業額啦，即係如果講錢嘅，我冇記錯，真係翻倍嘅，只係做咗一個叫品牌更新，令到好多人發覺原來做快餐店唔係一定要去到賣好貴嘅嘢嘅。不是一定要去到金行啊、地產啊呢啲先值得去做品牌。快餐店原來都可以做到一個咁靚、咁深入民心，而且咁有效嘅品牌。 同埋係嗰個案例係好講明顏色嘅重要。 嗰、那個顏色係好刺激到人嘅，即其實嗰個成個案例，佢綜合咗好多消費者嘅心理學咁樣。即譬如橙色係好撩起大家嘅食慾嘅， 同埋好年輕。 是很活力的，你很开心地入到去。以前呢就可能还是讲温情啊，跟住只是讲美味啊咁样。但是去到那里你是感觉到即那个年头开始转了，你会感觉到哇你走入去是年你自己都年轻了的。OK, 啊他选的食物一定是一些很新的，可能很想尝试的。而且他的形态里面很多线条的设计呢都很我觉得很有动感啦，不会三尖八角的，很 friendly 的，即是很友善的。你入到去连好像个 logo 令到啲员工都是笑琪琪咁望住你嘅。啊，呢个是其中一个品牌的魔力嚟嘅，即是如果你全部都黑咪掹嘅制服咁样，我唔咁你当然会觉得诶、哎，好似好似一班特工队咁样，好型咁样，但是未必会做到一个好友善开心嘅环境。咁但系如果你着住一个好 sharp 型嘅橙色嘅制服，咁同你講聲早晨，那個魔力是完全不同的。 是，但是另一個即反案例，即黑色的反案例，就是有一個又是國際連鎖的快餐店啦，咁就即黃色是個主題啦，一般啊，細個嘅時候都是很白色咁啦，咁所以但係個感覺就是很平民啦。直至到佢開始要去走一個所謂中高檔的分線的時候，你就發覺它的即那個制服就變成黑色了。 都是的，但是你要記住，其實品牌是不是只是即一種顏色，不是只是一種說法。因為講緊中高檔的時候，我記得它那時候是引入了一些不同的食物，它再不是一種純快餐。 即原本就是吃漢堡包、薯條， 跟住而家咧就變咗飲咖啡。 係啦。 变咗要唔系着一个恤衫 polo 啦，要揽一条围裙，系啦，会有啲围巾系围巾仔，或者有啲叫做咖啡丝咁样，然后咧唔系快噶啦，会系手制嘅，系啦，再可以讲多少少嘅就系、是，原来佢好有社会责任嘅，用嘅嘢环保嘅开始。會用啲可能公平貿易嘅嘢啊，咁樣，又或者更多嘅地方國家希望擺脱嗰種唔健康嘅食物，咁所以佢哋用咗另外一個顏色，或者係另外一個層次感，去將所有其他嘅嘢串連埋一齊。當然啦，黑色頭先講會有黑沉沉嘅嘢，但係同一時間黑色可能好多人嘅印象就係頭先講嗰啲高檔啊，會有度身訂造嘅感覺， 係 啊，將呢啲嘢。連結埋一齊，於是就得出咗一個新嘅結果，就係你而家見到嗰個黃色加黑色有啲木嘅元素，當然佢都仍然保留有啲紅色嘅，咁但係可能個佔嘅比例再少咗，咁於是就做咗一個翻新嘅效果。同一時間，其實佢都保留咗一個食物感嘅顏色嘅，就係嗰個黃色咯。 嗰、okay? 個就冇得走啦， 嗰、那個冇得走啦，係啊。 所以即係品牌設計，即係就係講顏色啊。都咁多嘢講下，咁啊翻嚟先再講下，究竟一個個案去到一個品牌設計師嘅手中係會點樣開始去諗嘅咧？咁先聽翻首歌先，張曼芝嘅《一樣》。 一样，共勉强。

而2009年由詹士金马伦执导的阿凡达电影就讲述2154年人类为了拿到潘朵拉星球的矿产资源，开发了阿凡达计划，利用人类和纳美星人的 DNA 培植了阿凡达，并且由现实生活中半身不遂的主角透过机器利用思想操控阿凡达。主角化身成为阿凡达，连已经失去知觉的下肢都可以在阿凡达身上重新动起来。现实生活中，神经工程学早已经应用去到复康科技上面。虽然阿凡达只是一套小说，但日后神经工程结合虚拟实境出现在元宇宙都绝不为奇。第三套就是由1999年开始上演的 Matrix 22世纪杀人网络三部曲，绝对是科幻电影的经典。电影讲述主角 Neo 在身处的世界是一个超级黑客，被唤醒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活在由 Matrix 控制的虚拟世界里面。地球人类自诞生那一刻开始就因为 Matrix 提供能量，这个或者都是元宇宙发展的最终版本，也都警惕了世人在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都需要密切监管。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回到嚟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先讲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屯门良景村良杰楼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落楼进行检测。今晚广东广西的直播室里面有我米克和在我面前的品牌设计师 Vince Zhang 在这里。刚才呢就讲到做品牌有很多的细节，顏色可能等陣會再講下啦。咁但係剛才其實講到一樣嘢嘅就叫做 logo。logo 咧係細個嘅時候成日都覺得做品牌係咪就等於做 logo 咧咁樣？即係呢一個係一個係咪都係一個迷思嚟嘅咧？ 呢個係好多人嘅錯覺嚟嘅。我發覺咧好多人去揾我哋去叫報價或者去傾下我想做啲乜嘢嘅時候咧，第一個問題咧就話我想做個 logo， 佢唔係話想做一個品牌，係啦，我想做一個 logo。咁我就問你個 logo 係做咩㗎？佢就會同我講一大堆佢個服務啊、產品啊會點啊。咁跟住問佢點解淨係做個 logo？ 我諗住就咁將個 logo 黐曬上去就係㗎啦。咁呢個普遍嘅10個有7個都 係 咁樣。 最緊要簡報嗰個後邊嗰張 slide 係有個 logo。 係啦，冇錯啦，只要不停咁樣重。重複咧就好似已經開始完成咗佢個任務，而且可以能夠大賣噶啦咁樣。 唔係咁，但係又唔怪得人哋嘅，因為好多大嘅品牌咧，其實我哋第一樣嘢諗起嘅真係個 logo 噶嘛。即係例如剛才講到嗰、那個即係唔賣生果嘅生果公司啦，即係佢嗰個 logo 咧都有好多嘅傳聞或者故事咁樣，即係舉例話係原來係圖靈，即係所謂電腦之父。當年是吃了個毒蘋果即死，所以就咬了一口。明明他已經澄清了不是，但是有關 logo 的那些傳說故事會繼續蔓延。我發覺很多成功的品牌呢，那個 logo 都是有一些這樣的傳說故事，所以是很令到我們覺得 logo 很重要樣。 你剛剛講出一個重點，就是其實 logo 就是跟個故事整體是連結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是咁樣講，依然太過抽象啊！咁所以咧，我成日都會做一個比喻，令到啲朋友會更加容易明白究竟我哋係做啲乜嘢。咁我就會比喻當然啦，你成日見到嗰個品牌嘅時候，就一定認得個 logo。你剛剛咁講啦。 係啊。 咁我就會比喻，其實你見到一個朋友嘅時候咧，見到一個人啊，我都會經常一望住佢，就會記得係佢個樣。 係。 而我就覺得 logo 就係同人嘅樣係一樣。OK， 我要設計一個 logo 就好似自己一個樣，係一個佢嘅標誌嚟嘅。咁但係一個人喺一個印象裏面其實唔係淨係得個樣嘅，你仲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包括佢嘅言行舉止啊，佢著啲咩嘢衫啊，佢識啲乜嘢啊，有啲咩功能，有啲咩技能啊。咁其實整個組合埋一齊咧，先係一個品牌。我打一個比喻咁樣，譬如佢係一個消防員咁樣，即係品牌就係一個我要打造一個消防員品牌咁樣，佢係一個人。咁啊，首先我要設計一個靚嘅 logo 啦，可能有一個好型、好方中信咁樣嘅一個大叔咁樣。 嗱，呢個咧係完全暴露咗我哋睇幾套關於消防員電影嘅年歲啊！ 冇問題啊，其實我哋品牌就好多時候就係抽取翻個人嘅記憶啫嘛。呢個係最聯想到啊，我就用咗呢一個。 我係謝霆鋒啊、余文樂啊嗰個年頭嘅。 OK， 呢個都暴露年紀喎，你唔好諗住呢個年輕做啊。好啊，咁嗰個係一個樣，咁但係佢仲未可以幫到你聯想到佢係一個消防員，或者佢係一個好叻嘅消防員。 只係覺得佢似李察基爾。 係啦，冇錯，只係覺得幾靚仔啊咁樣。咁我哋要幫佢做啲咩嘢？我哋要幫佢著翻件衫先啦。咁啊，可能係一件煙霧隊嘅衫，可能係一個制服，可能係一個平時你見到嗰啲。好高級嗰啲著咗白色嗰啲制服嘅，係啦，制服嘅人。咁佢呢件制服有咩幫助？會令到你嘅說服力提高啦，而且一眼有一個好高嘅識別度。OK， 啊，呢個制服係有啲乜嘢功能啊？有啲乜嘢特點啊？然後兩個加埋一齊咧，你就已經建立咗一個好基礎嘅品牌嘅概念係點啦。咁但係咧，頭先都講啦。你仲有啲嘢你要做嘅，就係、是、你本身識唔識救火先 ？OK， 其實識唔識救火啊，或者咩功能啊，或者消防嘅知識咁樣啊，我就會比喻為一個產品啊。OK， 即係佢服務， 冇錯，佢嘅服務，佢嘅產品，咩都好，總之係佢 sell 緊嗰樣嘢係乜嘢。咁你就會聯想到一樣嘢、就是，就係如果啊，我就算幫你做咗一個好靚李察基爾咁樣著曬制服嘅消防員，但你根本係唔識救火嘅，到最後都冇辦法持之以恆。 即個比喻嘅意思咧，就係個 logo 就算做得幾靚，但係原來你賣嗰啲嘢咧係同你個 logo 冇關，或者你個故事冇關咧，其實都唔會賣得好， 會穿崩㗎。係啊，即係你有啲嘢日久見人心咁樣啊，你次次嚟都好市正咁，但係叫你一救火，叫你一講消防知識，你就唔得啦。咁啊，證明咗啲乜嘢，即係得個殼咯。咁所以我哋做品牌好多時候就會同啲客講啊，唔係包生仔嘅，即係你唔係嚟揾我做個 logo 就會發達㗎啦，你唔好妄想啦咁。 係 啊， 我真係咁講， 我真係咁樣講㗎，因為我唔想大家誤會咗，其實啊，你唔搞好自己啲產品，唔搞好自己啲服務，淨係齋搞個靚樣就可以呃到客人，其實唔得咯。 但是品牌设计师不是就是做这件事的吗？ 品牌设计师其实是将一些东西放大。 是。 即是我会比喻好像一条算式，如果你个馅是零，你乘大多少倍都是零。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服务，你得到一个一的一个数字，那你乘二就是二了。如果你的服务更好，可能是十的时候，你乘二就是二十。咁品牌的策略或者个魔力就是会令到你本身好的东西更好，更多人认识，而且更立体去俾人哋见到。但是同一时间就是如果你冇嘢在里面的话呢，其实佢哋只是一个外壳，好快就会穿崩㗎啦。 刚才阿 Vince 就用消防员是作为一个比喻啦， 比喻啦， 比喻啦。我哋香港消防员是很专业啦， 冇错， 完全系识救火同埋即系做得好好。但系即系个比喻本身牵涉咗好多旁枝啦，就系话logo 本身大家觉得系好重要，然后就嚟揾即系品牌设计师做 logo。但系其实讲 logo 之前系要先讲翻究竟系卖乜， 冇错， 卖乜卖得几好，里边有咩特色。咁但系即系。當你去找這些特色的時候，其實當中都是跟那個客人去進行一個溝通嘛。 我覺得整個我最 enjoy 的 moment 呢，就是其實很多客戶啦，他們都很有理念和故事的。OK， 他們來之前其實我覺得做品牌設計，題外話就是很大責任。 係， 即我唔係淨係做一個設計咁簡單，或者做一個品牌咁簡單。好多時候嗰個本身佢個品牌，可能係佢用盡一生嘅心思。佢嘅 心血， 可能當一個仔咁樣去湊，佢好希望呢件事係佢下半生、或者佢圓到佢嘅夢想，然後佢可能佢好叻煮嘢嘅，咁但係佢需要人點樣去建立一個靚啲嘅形象，俾人更多人嚟食佢碗拉麵咁樣。OK， 咁佢就交託俾我，咁於是我就。要好細心咁聆聽佢個創業嘅故仔啊，或者佢個初衷先，因為我覺得如果唔係一個佢自己都感覺 feel good 嘅故事咧、其實係打動唔到人。 通常嗰啲故事係即係隨住客人而來啊，定係還是你係要幫佢哋諗埋個故事嘅咧？ 兩樣都有嘅，但係如果故事完全虛假咧，我覺得你講出嚟都欠說服力嘅，而且。當嗰個故事你自己都好自豪，或者好切身處地同自己係個形象係掛鈎嘅時候，你講出嚟會有特別有自信。我好中意啲客咧，當講自己介紹自己嘅品牌嘅時候，我俾咗一個品牌嘅故事佢，而係佢好中意嗰樣嘢，好覺得好代表到自己。佢講出嚟真係雙眼發光，係啊，佢好 proud of 自己個品牌，用呢種理念，用呢種態度去處理嗰啲服務，去處理嗰啲食物。咁所以如果我真係完全係虛假嘅話咧，就可能。打動唔到人咯，咁但係又唔可以完全冇一啲故事性或者一啲叫做趣味嘅元素喺裏面。你知可能佢哋都係好默默耕耘嘅一群，或者好努力做生意，可能佢哋喺佢哋嘅領域係好叻嘅，但係要佢講故仔未必叻嘅。咁所以我哋都要令到佢有啲起承轉合啊，有一啲可能係一啲比喻啊，甚至可能係一啲趣味嘅一啲包裝啊，令到佢可以好容易咁樣。攞到個重心，然後去介紹自己，然後介紹佢嘅服務咁樣。咁呢個就係最有趣同埋最好玩的。 呢個咧係好得意咧，就係、是、好多 logo 咧，我哋睇嘅時候就即係覺得啊幾靚啦。即係你諗下一般人都 logo， 一係就記得，一係就話幾靚咁。但係其實咧，如果你去 depth 下每個品牌嘅故事咧，其實個 logo 通常都係隱藏咗好多嘢。 冇錯， 即係例如某一個日本車廠，佢個 logo 係睇落去好似個地球咁，但係原來咧，你去考究咧，嗰個即係兩個圓圈，應該係兩個橢圓形咁樣嘅一個logo 啦。其實原來係講緊係一啲針穿過一個環嘅一個 logo， 因為原來做車之前咧，嗰間廠咧係做即係針紙嘅工場咁。咁所以你好多 logo 就係一個咁樣好得意，就係、是、好似係一個。小嘅秘密，即系嗰个小秘密系你想去认识个品牌咧。当你去掘佢嘅故事咧，你就会睇得明翻个 logo 嘅设计本身。咁所以呢一个就系我哋觉得个 logo 之所以好定唔好，原来唔系净系美观咯，而系背后系有一套故事，有个公司嘅历史去支持住嗰个 logo 嘅出现。 美观永远都系第一步去，即系叫做抢你嘅眼球。因為我哋都係一啲視覺動物啦，尤其喺一個咁資訊發達嘅年代，其實我哋做任何一個品牌，可能都只係喺人哋嘅眼前面一閃而過咁樣，咁所以美觀係一個基礎嚟。我成日都話做品牌，如果唔靚就可以收檔噶啦，咁樣。咁但係要令到人哋記得，然後好似你頭先咁講，可以搭落越有越味道，越來越有味道，甚至就係當你去揾嗰個品牌故事嘅時候，你揾到一啲共鳴感，好似你頭先咁講啊，會唔會係穿一個針嘅一個過程啊？又或者原來佢嗰個係佢細個嘅時候一個經歷，然後變成咗個 logo 嘅一個部分。 係 呢種共鳴感，你先會。好深咁去記得個品牌嘅故事，即係如果我前面話法同你講，哇！呢架車好快、好靚、好高科技，你都會覺得只係一啲過眼雲煙，講完就冇咗啦。但係你頭先講嘅故仔，我相信可能聽眾完咗今日之後，聽日佢都可以將呢個故仔去傳俾下一個人， 或者揾緊究竟我講緊邊一個品牌啦。 都可以揾下嘅，都可以揾下。其實而家好多車廠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而家電車嗰、那個係有個 T 字頭嗰個都係一個 model 嘅形狀嚟嘅，係啊。咁所以其實能夠講故仔，能夠更立體，簡單啲講，令到更有個性。 即係似一個活生生一個品牌，就好似活生生一個人咧，先係我哋嘅品牌設計師要做嘅嘢，而唔係一個 logo。 嗯嗯，但係咧，就算講到咁咧，我成日都覺得。即係睇好多，例如美劇咧，都曾經講好多關於品牌設計，即係有個好出名嘅美劇。成日都有個永遠都出現嘅問題，就係、是、嗱 logo 就做咗啦，咁你就唔會淨係做一款 logo 噶，即係通常都做幾款啦，一二三款咁。個客咧永遠都揀唔啱，即係永遠都係揀你覺得最。即係一般，希望佢唔揀嘅嗰款，你有冇遇過呢啲情況咧？ 以往啱啱做嘅時候咧，其實即係經常都遇到呢個情況，真係好沮喪 嘅。 係你永遠咧，佢哋揀過你就唔中意啦。 其實嗰三個係通常點樣排出嚟嘅咧？ 嗱，嗰三個咧就我每一次都有唔同嘅排法嘅。咁有啲人就話第一個係最好。最尾或者最尾嗰個咧，就將最好嘅留到最後咁樣。嗱，我自己嘅排法就係覺得一個 presentation 啦，OK， 又或者一個演講咧，係第一下嘅印象係最重要的。咁所以我經常咧有個秘密就係我經常就將我覺得最好嗰個放第一位。 你知道自己喺一個大氣電波裏邊講自己嘅商業秘密啊？ 我冇唔緊要嘅，唔緊要嘅，因為次次都係咁樣。又或者到最後，好似我今日 present 完嗰兩個客户，我可唔可以兩個都要啊？咁樣經常都發生呢件事。 第一個係你覺得最好嘅， 我覺得係第一個最好嘅，因為固有嘅印象就係我本身講咗出嚟，可能你已經將個人個視線啊，或者個心思啊，已經係不停咁思考緊第一個 logo 點樣用，點解咁中意或者咩？然後第二個其實已經可能聽唔入耳。OK， 去到第三個嘅時候，佢直情可能已經唔記得咗。你快啲，我可能講翻第一個咁樣。所以好多時候，我覺得我會放最重要嗰個喺第一位。咁但係你頭先講嘅問題就係、是，佢係咪次次都揀咗你最唔想要嗰、那個？其實我諗呢個係一個溝通嘅問題。OK， 首先就係係咪我哋揀要嗰個客要一個你覺得中意嘅嘢？ 係 OK， 呢個先係一個重點。我成日都覺得做一個品牌是三方面的。第一就是我們設計師的角度啦。第二就是市場對這個品牌認知的角度。第三就是個客自己對這個品牌的角度。OK， 三個加埋先可以能夠得出一個我覺得是完美的結局。如果只是側重在我那方面的，那這個就可能只是一個藝術品。如果側重是一個市場的角度去想，可能它只是一個消費品係啦，奢侈品。如果只係側重喺個客方面，可能佢只係佢主觀，但係基本上冇人想認識 個人品牌、個人嘅喜好、 個人嘅喜好。咁所以其實如果缺一係不可嘅，咁所以只有三樣嘢我都需要去研究，究竟去揾到佢哋三個嘅 overlap 嘅地方喺邊嘅。要找到一個市場中意、個客中意、我哋自己中意嘅，係我每一次嘅目標嚟嘅。 所以呢一個亦都講，即係品牌設計係有佢嘅美學成分啦，有佢嘅視覺成分，但係亦都唔好唔記得，就係佢有佢嘅嗰種同市場掛鈎、同嗰個商業模式掛鈎嘅部分咁。咁當然翻嚟可以再繼續講下，究竟品牌設計仲有咩嘅細節可以傾呢？先聽翻首歌先，林奕匡嘅解答。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错，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眼聚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多生活无路，天地无望，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身边每个状况，总等不到他开腔， 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愁肠道为人们托放，亦为旁人遥望。常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醉合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突破1000宗，新增1161宗个案，再创新高，绝大部分是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超过800宗。两名确诊长者离世，其中一个人去年9月已经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另一个人并没有接种疫苗。医管局说，近日确诊个案增长速度惊人，即使病人确诊可能要等几日才获安排入院，承认并非理想安排，又呼吁如果市民快速抗原测试结果阳性，建议由家人等协助提交深喉唾液样本复检。医管局说，这一波疫情下的死亡危殆和严重个案中，很多人未接种新冠疫苗或未接种第三剂疫苗，呼吁尤其长者尽快打第三针。医管局又说，现在有大约200名病人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医管局正尽力将其他病人转到竹篙湾，希望减低公立医院的压力，并积极研究有没有其他社区隔离设施可以使用。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一波疫情已经有超过10间安老院和或者是残疾院舍出现小型爆发，部分人需要接受检疫。警务处有12名警务人员和2名文职人员初步确诊新冠病毒，他们年龄介乎26岁至53岁，分别在警察总部、观塘警区、中区警区、中央交通违例检控组、西区分区、深水埗分区、落马洲分区、水警西分区和警察体育游乐会工作。警方说，他们较早前获安排接受病毒检测，分别在昨日和今日初步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他们工作期间有戴口罩，最后上班日期是1月28日至2月8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西班牙皇室在声明中表示，54岁的费利佩六世周二晚上出现轻微症状，并在星期三上午进行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费利佩六世目前状况良好，将会自我隔离七日，期间取消面对面议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50点，上升2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76点，上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15.4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8，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55美元，卖出1831.5美元。

直到今日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五河地区。士兵们已经到了极限，拒绝前进才停止。所以我们在赞叹英雄的同时，这位战神在超越平凡的过程中，其实是以杀戮敌人与劳役子民为代价。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非希腊中心视角的东西方世界》，作者深谷恭俊，由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屯门梁景村梁杰楼围封强检行动今日继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落楼进行检测。今晚的直播室里面有个米哈拉和品牌设计师 Vince Zhang， 我们的题目就是品牌的价值。刚才 Vince 我们就讲到一个客人来到就是找你了，通常就是叫你做个 logo，然后你就叫即系同佢讲话要讲故事，咁啊下一步系做咩嘅咧？ 下一步我就睇下佢个故事有冇啲可以利用嘅价值嘅嘢啦，将佢发扬光大。咁通常呢个时候系我觉得系最刺激嘅部分，因为当嗰一刻如果可以即刻同佢有共鸣，一齐可以同个客人 brainstorm 到咧，通常嗰条桥都十拿九稳嘅。 哦， 因为佢有份创作嘛。咁但係我又可以一路引導佢一路創作嘅話呢，當嗰件事係順好多嘅，即係嗰個可能只係一個概念，未係一個 visual 上面見到一個 logo， 但係嗰個概念起碼已經植入咗佢心裏面，已經贏咗一半。其實如果嗰一刻可以一起 brainstorm 到啲故仔，我記得呢有一個例子，咁有一個而家好多 apps 啦，咁佢係搵我做一個 apps 啦，係有關於啲 booking 咁樣嘅。 即 係訂嘢，係訂嘢㗎嘛，咁訂一啲好似 co-working space 啊 ，OK，hot desk 啊嗰類型嘅嘢， 即係訂一啲工作嘅空間。 冇錯，工作嘅空間，因為佢發現咧，原來香港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工作嘅地方，但係又唔係好集中，好分散。 同埋通常都係即係你等同你揾樓咁，唔知即係要揾月租啊， 係啊，邊度最近 揾又揾啊咁。 冇錯，咁佢想好集中做個平台，咁當然啦，佢有個咁嘅 idea， 但係佢個思路就好直接嘅啦，咁啊，哇，咁不如我哋改個名就叫做，開得名嘅，咁啊嗰個唔係名嘅，叫 Easy Meeting 咁樣， 係，即係冇用到嘅，所以可以開， 係啊，可以用到，哇，咁我一聽就係，咁呢個好似。每一個咁樣嘅 business 咧，都會用類似咁樣嘅名字。 意思乜乜， 係啊，意思乜乜，意思乜，等於嗰啲 I 乜乜 I 乜乜，用到直情喊同埋爛咁樣。咁我喂唔得，呢個淨係個名字都已經輸咗咯。 係， 我哋可唔可以喺個成個 business model， 或者即係成個叫做品牌嘅行為或者消費者嘅行為嘅時候，可唔可以揾到啲精髓出嚟啊？咁一齊 brainstorm 嘅故仔。咁我話其實會唔會最快最直接嘅咧係？掉翻轉係嗰個揾嗰個地方嗰張台去到你面前一樣咧，咁樣一個好似逆向思維個故仔。跟住佢話：咦，好似有啲畫面喎。跟住我就同佢講：其實我細細個咧，佢覺得咧台有四隻腳識行識走咁樣，好似一個動物咁樣嘅。咁於是我同佢講：其實咧，可能你打開個 app 咧，可能係倒翻轉，唔係你揾，係嗰張台跑到去你面前咧，咁樣。哦，即刻靈機一觸就得到咗成個概念出嚟。是一個他會主動跑去你面前一張識行識走的台的這樣。這個故事令到他自己都很開心，他要很快地在往後的日子呢去推銷他自己的平台的時候呢，他就可以講一個這樣的故事。又很有趣地去到疫情的時候呢，好像沒有了很多辦公室的時候，咦，變了要租房添。他說對，沒問題， 嗰張牀都係四隻腳噶啦，咁咁由台變埋meeting room 嗰張 table 變埋牀，變埋一張張嘅凳咁樣，就變成一個好完整嘅品牌嘅故仔咁樣。咁呢個一個幾有趣，就係同個客一齊去 brainstorm 嘅一個過程，而且好生動有趣啊！我有個裏面嘅有個 rules 嘅，如果能夠15秒去講出一句嘢，一張識行識走嘅台去到你面前，呢、這個就係最快揾到你嘅辦公地方。咁呢個就是一個幾成功嘅一個品牌嘅故事。 因為即係如果你用翻你即係剛才講到即係品牌作為一個人嘅比喻，你個 logo 係你個樣，其實如果你介紹自己，你十五秒內講唔到自己係乜咧，其實你都幾面目模糊嘅。 係啊，而且好多時候其實大家都喺啲。我哋叫做破冰環節嗰啲咧，冇咁多時間去真係慢慢聽你去講乜，又或者可能係好多唔同嘅同類嘅對手，大家都係講緊相同嘅嘢。我成日都要避免三樣嘢，就係快、靚、正。 避免啊！ 避免 係係， 因為所有嘅品牌咧都係希望講快、靚、正嘅啫。咁呢個係冇養分、冇內涵嘅一個方法嚟嘅。OK， 只有即係去咗。所有人都諗到嘅字咧，就係得快靚正三個字。咁所以喺基本上喺我哋個品牌嘅建構裏邊，係唔會有呢三個字，係一定會用一啲可以有係頭先你咁講嘅有人性嘅，又或者真係生物化咗佢嘅，有個性嘅一個故事去打造佢咯。 所以有故事可能係你去做品牌其中一個關鍵詞， 都係嘅，亦都係一個品牌設計師同一個平面設計師的分別。如果你只是做一個很靚的 visual， 你是一個平面設計師，但是一個品牌設計師，剛才也講過，他除了要建立一個故事之外，他還要很懂利用很多不同的媒介。我們也有一個叫做術語的，就是如果我們做一個品牌的時候，會在什麼地方著墨的一個諗法。就是我們說當你跟客人的任何一個 touch point 呢，都需要即係一個接觸點咧，都需要去做一啲品牌嘅深入嘅。 咩叫接觸點啊？ 哦，假設你係一個餐廳咁樣，咁你可能係有一個招牌啦，有制服啦，有餐牌啦，甚至入到去嘅時候，個員工同你打招呼嘅時候講嘅説話啦，嚟到你台面嘅嗰個餐具嘅擺設啦，個食物嘅展現嘅方法， 裝修啊， 裝修啊。去到走嘅一刻，嗰張單都好，其實所有嘢都可以做功夫喺裏面。咁呢個會好容易令到你客人思考究竟原來我呢啲地方都可以著墨，可以好細心咁去做。咁至於話究點樣去做，未必一定係視覺嘅。咁如果再拉遠啲嘅話，就可以講一種五感嘅一種體驗啦。就係五感就係我哋人嘅視覺啦、聽覺啦、嗅覺啦、觸覺啦。香味啦咁樣，咁你喺呢啲嘅地方其實都可以喺任何嘅 touch point 度加入啲小嘅細節，令到佢增加成個立體嘅記憶。譬如頭先講嘅打招呼就係聽覺啦，其實好多出名嘅鋪頭，佢都會散發一種好強勁嘅香味，成個商場都係用佢個味啊！ 我成日都好想知道，即係某大中環商場咧，一過條橋，你真係嘅，你一入去嗰個即係玻璃門以後咧，你第一樣嘢除咗係見到啲地產嘅經紀之外，就係聞到嗰陣味。 如果你一入聞唔到，你會覺得依個地方好似有啲嘢冇咗㗎。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嗅覺嘅魔力，即係呢個嗅覺亦都係我哋成日都講咧，係喺五感裏邊係唯一一個無可避免嘅嘢。因為你係唔可以唔呼吸嘅。 所以品牌設計師係可以觸及到。甚至是即係氣味， 冇錯。即係譬如頭先好直接就係食物嘅氣味啦。咁但係譬如咁其他嘢係咪真係冇氣味？唔係嘅。譬如紙張其實都有紙嘅味道。我哋成日都你頭先講車，新車味都係一個成日有人研究嘅一個話題嚟嘅。 開箱味啊，而家研究係即係好多嘅電子產品咧，一解開嗰、那個即係包裝嘅透明紙，然後一。熟一聲攞開，然後有個即時嘅味道咧，已經有一啲品牌係專出一種叫做開箱味嘅香水。 開箱味啦，甚至你頭先講一開箱，其實已經觸及咗五感好多樣嘢。我一解開嗰個玻璃紙，可能打開個玻璃紙嗰啲沙沙嘅聲啊， 那個盒的重量的手感、啊、 即是它很反映到那個品牌的例如簡潔啊、講究啊、 沒錯， 即是那種的美學， 那種你可以叫美學又或者叫心理學、 嗯、 因為它真的是無處不在，不是只是得視覺或者聽覺這些的這麼表面的元素、嗯、其實它滲了下去的時候你可能已經不經不覺中了它的圈套，然後你就好像你剛才那樣打開道門你就掛住了一陣味，沒了的時候你還咦好像還若有所失、嗯、跟住你很懷念新車那種味道，咦其實它沒有跟你說過，也都不需要落即做什麼的宣傳，但是你會記住那個畫面，然後你很希望下一次再有相同的體驗的時候、嗯、都可以有相同的嗅覺、嗯、樣這些記憶其實我們是利用人的記憶， 難怪你換親都是新車啦。 哇喂 剛才你說這個、logo 之後講故事，但是又聽到另一件事，其實可能在 logo 之前呢改名的名字都是很重要， 名字都是很重要的，不想重複你的說話，但是名字重要真的要講三次因為最怕改壞名字嘛， 因為即小弟呢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呢，其實凡是寫得的東西呢即基本上我都有份從事，改名字都是我其中一個做得挺多的事 情，我可以合作一下 是是但是名字呢是一個好，我覺得跟 logo 有點像，就是其實很多的客人呢本身是有一個很捉得很緊的一個名字， 是 你很難去改他的想改的名 字，沒錯啊，剛才說、我除了不包生仔的一定大賣之外，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想我改名字都不包一定行我覺得改名是所有東西裡面最主觀的東西、 嗯 可能是因為改名這件事是、很多人都會經歷過嘢，即係嗱設計你唔懂，或者你唔懂用嗰啲 software 咧，你未必會去真係做啦。你唔會，你唔識畫畫，你唔會去畫啦。但係改名咧，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有自己一啲好主觀嘅嘢，可能將幫個動物改名啊，幫你自己一個空間會改名啊，或者你好中意某一啲文字啊，好主觀嘅，所以令到改名其實好有難度嘅。 嗯， 就係大家可能用相同嘅一個字，譬如我米蝦咁樣。 嗯。 在我記得第一次聽到你的名字，我就想起食物咯。 究竟你吃過什麼是米蝦樣的呢？ 是蝦米是、啊、所以 很難去改變我心目中的、那個思想的記憶、啊、因為這兩個字我就有這個聯想，而我沒辦法好像設計一樣，我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改動、 嗯、 即譬如 我設計我可以改動的形狀、顏色、嗯、甚至是個、個大小去迎合你的個喜好啦，但係如果你必須要用呢兩隻字，其實、哦、我唔中意呢隻字係冇乜太多嘅同音字可以 replace 到啊、 嗯， 又或者同一個意思，如果個米字要變成個迷字咁，係咪得唔得？係迷蝦係唔得噶嘛，咁、嗯嗯、所以改名係 迷蝦都幾好笑， 係相當有難度嘅，咁但係好多客人都。在個名字上面都有啲難，即係有啲困難啦。咁我哋會有啲好理性嘅方法嘅，咁就係、 是、 例如係一啲 A 加 B 嘅方法。 即係咩 ？A 加 B 嘅方法，譬如將兩個唔同嘅意思組合埋一齊、 嗯， 得咗一個新嘅名啦，咁樣。咁係好理性去組合嘅。咁、 嗯、 我都會同啲客人講嗱，我就唔係好似米蝦咁樣就好文學嘅，好。 你唔好喺度咧，導入我嘅聽眾咧，我咧得一種嘅面向嚇，即係似食物嘅一個文學人。 係啦，咁我就冇嗰種嘅內涵，咁我就會比較理性咁處理嘅文字。咁啊，譬如即係如果當係頭先嗰個案例，佢真係一個識行識走嘅工作室，我可能真係將空間， 嗯， 或者同一個動物組合咗，咁我就會變成嗰個品牌名啦。 唔好講啊你啊！ 當然就真係用咗呢個方法，就已經組合咗個品牌名。咁但係你會見到其實係有一啲好理性嘅方法，而唔係好客觀嘅，係可以好主觀去創造。 好主觀，但係即係我諗個理性意思係即係是一個有步驟咯， 有步驟咯，而且是有意思咯，即係我唔係隨便選擇兩個不同的含義去組合埋一齊咯。 嗯嗯嗯。咁但係嗱，名字就有啦 ，logo 就有啦。咁之後係咪就剩翻低嗰啲包裝紙啊、poster 啊嗰啲嘢咧？ 呢啲就真係視乎你每個行業都有唔同啦。咁頭先講嘅嗰啲包裝紙其實就係所有嘅所謂嘅接觸點啦。如果你可以嘅，咁當然所有嘢做曬大包圍咧。完美無瑕咁樣包曬咧就最好啦。咁但係當然唔係有所有人都有呢個 budget 啦，就可以變成一個生果品牌咁犀利啦。咁當然選擇一啲重點啦。如果你真係餐廳嘅，梗係搞好食物相先啦。咁樣，如果你真係賣賣電話嘅，梗係做好個包裝先啦。係啦，你係寫書嘅，梗係做好本書嘅 cover 先啦。咁樣，咁如果你真係好講究嘅，我哋先可能做埋個紙嘅質地啊，打開本書真係有埋香味啊，咁呢啲就係一啲 bonus 啊。 係，咁當然好奢侈啦， 呢個好奢侈啦。咁但係我想講係，成個嘢係好立體嘅。如果真係可以做足曬咧，咁啊梗係更好啦。咁但係如果做唔足嘅就有呢個咁嘅先後次序，咁希望佢理解咯。 同埋我覺得咧，品牌設計都有一種即係隨住時代或者有所謂潮流。我記得有段時期咧，即係品牌就係好講求一啲線條嘅設計啦，一啲即係個真係講 logo 啦，本身係點樣延伸落去其他嘅事情啦。但係咧過咗可能係千禧後咧，好多嘅品牌中意為自己做好多嘅公仔嘅。 冇錯。 或者唔知係咪叫吉祥物咧？總之嗰個古仔咧係有一隻精靈嘅，而係好似。somehow 係可能係最大眾見得多係某甜品，即係本地一個甜品店，佢哋有一系列嘅公仔出現， 這 個就成為咗我覺得喺千禧年後其中品牌設計一個都幾大嘅方向。 嗱，你嗰個例子咧，我記得佢其實都係一個先驅者嚟嘅，係啦，即係佢做咗之後就好多人去模仿啦。咁但係如果站在佢係一個先驅者嘅角度，我覺得佢係好成功的。首先。品牌就應該是永恆 timeless 嘅 ，OK 唔應該跟住潮流走。呢、這個都係我選擇做品牌設計師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希望有啲嘢係流芳百世嘅咁啊。咁、你話做一個廣告係咪唔可以流芳百世？又唔係嘅。咁但係品牌可以佢會隨住時間去變化都好，一啲好嘅 logo 可以用五十年、一百年咁樣。OK， 咁就所以我就希望。每一次做品牌的時候咧，都不是隨波逐流，是跟住個潮流走，反而是你只要突顯到自己的個性，自己的性格。如果你以你當年嗰個甜品品牌，佢希望做到的效果就是打入年輕人的市場。 係 ，OK， 咁所以佢選擇咗呢一個方法去展示出嚟，個結果是成功啦。 係 ，OK， 咁但係好多。東施效顰嘅就係、是，其實好似嗰個用公仔又得，咁會唔會我自己都得？但其實佢冇研究過自己可能個受眾係咪真係需要有一個咁樣嘅設計，又或者佢已經唔係第一個去做啦，其實已經冇咗嗰種魔力，甚至係冇咗嗰個係啦，冇咗個 wow factor 喺裏邊，就變咗一隻 copycat 咁樣。咁所以更加唔可以跟潮流啦呢、這個。 所以咧，即係做品牌設計其實真係好多嘅講究，即係。即係臨完節目都講下，即係平時同阿 Vince 去即係接觸咧，即係佢係一個好細緻嘅人嚟嘅，即係佢你可以見到佢咧成個鐘頭喺度咧，淨係研究啲紙啲磅數啊，研究啲顏色嘅曲啊，睇唔同嘅顏色表啊。即係我諗，如果要從事即係如果有朋友係想從事即係品牌設計嘅呢個行業咧，其實都真係要諗下性格上你係咪一個咁細緻。去講究嘅人啦，係咪咁中意講故事啦？喺視覺上同埋喺商業考慮上，係咪可以有平衡啦？咁今日好多謝阿 Vince 啦，咁預告下聽日節目先。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咧，題目係自從患上精神病，咁由黃宗憲醫生同埋阿 咪。咁今晚節目去到呢個時間啦，咁聽一首歌，譚嘉怡嘅《Eyes on Me》。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文青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你估中幾多？當你越是看輕我，你越難傳播。要優雅可更端莊，要火爆可武裝，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鎖。What you waiting for? yeah? Cause you know that I got the game, yeah? Shining bright like the sun, I'm at the top. Cause you're feeling so hot, hot. Did you know there's an easy though? 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down the show. 光美, you see, hon, hang on.